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红双眸翠脸怎么会装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很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幸福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来玩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 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 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首先来看看目前在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们，比如说圆圆 Cherry、 宋丽、特洛伊、张红，还有雨香、 Brian、 刘树、方块和 Peter， 还有严修。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写一首歌。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时候，12:07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雨香给我的留言。他说今天呢，2018年7月30号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转眼间时间就过去了，跟你在一起总觉得时间怎么都不够用。希望通过这首歌告诉你，希望你幸福快乐。你能感应到我在为你点歌对吗？此刻在北京上空，来自雨香的这份祝福，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我的心忽然又火了，从再见到你的那一刻，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激动，只是在习惯自我保护后忘了。想聊的故事太长了，反而就都沉默的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梦就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都沉默地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我用寂寞来惩罚我，看着你走过

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啊！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肖萌给我留言，他说今天我想点播刘若英的一路走下去，每天这个时间呢是我接儿子回家的路上，无意中打开广播听到了这个节目，立刻就爱上了，因为这个时间点在开车，所以从听了之后就没有点过歌，因为不方便，而这条微信这条内容是我提前编辑好的，这个节目有一种让我回到童年的感觉，一个小时的点歌听上去也会觉得无比的放松啊，从来没有想过30岁的自己会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全职妈妈，因为大儿子是自闭症儿童，所以每天要带着他在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到处奔波，上课训练，自闭症康复训练的道路是我陪着儿子一路走过来的，而且一走就是要走一辈子，所以今天要在节目当中12:19，我想点播这首歌《一路走下去》。 木星生命像什么事？浪漫的万无一失。以为还没长大的同时，遗憾已经开始。每次都觉得是最后一次，习惯站告别位置。迷途中唯一的导航是对自己诚实，有时太任性，有时太着急，宁可傻傻看不清，有时可以把脚步放轻，在喧哗中淡定，换了风景也换了身边伴侣，更珍惜短暂相遇，忘不了昨日的美丽，也得一路走下去。有一份倔强安抚了悔恨，尽管这样太单纯，其实算不上什么好人，也做不了坏人，庆幸总有几个同路的人，让孤独并不残忍，时间会为我开一扇门，爱在门外点灯。有时太任性，有时太着急，宁可傻傻看不清，有时可以把脚步放轻，在 是这样，免不了跌跌撞撞，要面对的和要承担的永远超乎想象。练习是每天的不一样，怎可能毫发无伤，学着在失望中找希望，抬头是一片星光。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总贪图安静，又忙个不停，怕一不小心滥情，有时候刻意把脚步放轻，在喧哗中淡定。这是刚刚在公众平台上肖萌点播的歌曲，刘若英一路走下去。也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尽快康复，希望你能够没那么累，尽快享受到家人陪伴的那种温馨，而不是每天各处奔波了。继续在今天节目的半点之前，我们还要送出一首歌曲的祝福。在12:24，这首歌是来自强哥，他说好久不见了，刚刚从土耳其回来。那么今天呢，谢谢要去外地玩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暂时的分开一段时间，相互的思念还是要继续的。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陈奕迅的《谢谢》，通过节目送给那位女孩子，名叫谢谢的女孩子，希望你能够听到。 冰冷，肚子好饿，想要吃碗泡面，热水瓶里开水，一地孤身，这里少了你的笑和眼神，好像什么都蒙上了灰尘。原来我才是最依赖的人，我需要你比你需要我深。照顾你的体贴，给我一个美好的世界，我把幸福看得太简单了点，你有多用心我却没有发觉。谢谢你的照顾，你的离开让我对爱有更多了解，现在才说也许太晚了一点，失去过的人会更珍惜一点。

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肖萌刚刚给我留言，他说在上半时段已经听到了节目当中为他播放的歌曲。在这个城市生活呢，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压力，那肖萌说觉得这个节目让他找到了一个放松的地方，可以放松的上路，也能够继续奋斗。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借着肖萌的刚刚的留言，很多朋友可能是在中午的时候12点到1点钟是在开车听我们的节目，可能那个时候暂时没有办法腾出手来拿手机进行点歌，没关系，在节目之外24小时当中你都可以随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直接打字告诉我，你说思萌，哎，明天或者在几月几号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谁，这首歌里面藏着我心里面怎么样的故事，你都可以随时告诉我，我呢会在上节目之前来整理在过去的23个小时当中都有哪些人留言，然后把这些歌曲争取在节目当中为你放出来。所以互动不一定局限于节目直播，你可以随时的告诉我。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12点38分根根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的留言，他说这两天呢心情不是特别的好，思绪翻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起过去的种种，包括睡觉的时候做梦也是这样，此刻想点播一首歌来送给自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只是精彩。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其实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碰触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这一大片宁静的海，

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80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王小波写过，爱你就像爱生命。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让爱不再等待，刚刚听到的这段片花也会是接下来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有的一个新环节，百字情书。马上七夕节在下个月就要到了，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此刻打开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直接点击网址来写下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百字情书。同时呢，在召集大家来书写的同时，我们要和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一下在上周征集过来的很多朋友填写的情书。比如说接下来这位顾诗薇，他曾报名在上周的时候写给自己的爱人侯海军。他说100字有些短，对于我们认识16年的时光，需要回忆的点点滴滴实在是太多了。从相识相知到柴米油盐，爱情就在这琐碎的生活里面，如茶一样的清新，像酒一样的醇香。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一起打拼，我们一起加油，我们努力地活出自己和对方喜欢的模样。如果让你来写一封情书给爱人，你会怎么写呢？我们不限字数也不限段落，你可以随意的写，把你心里面的话，最想说的，这些年一直没有来得及告诉他的话，都可以直接写下来。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百字情书。我们再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留言，比如说Michelle， 他说想点播一首任贤齐的兄弟来送给我的好兄弟鹏鹏，他今天过生日，希望在节目当中替他说一声生日快乐。还有柯柯在此刻12点50分也说了，今天2018年7月30号7月份倒计时第二天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由于考研还在学校里面上课，所以说生日呢只好一个人过啦。想点播一首温岚《祝我生日快乐》，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要谢谢那些记得我生日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的祝福，谢谢你们的鼓励。在此刻节目当中， 我知道是 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来自柯柯。 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手机让他休息也难，想切割切掉回忆不能流过12点，生日快乐。